運算的方式呢去到計算的。咁啊，男主角呢方面咧係好有趣嘅。 哦， 係啦，咁佢哋三個咧點？其實一開頭要講咗佢哋嘅關係咧係好好啦。咁啊，但係去到石化咗即係幾億年嘅之後咧，係咪關係都咁好咧？其實都係嘅，因為石化咗咧，其實佢哋係沉睡咗，但係係有啲人咧就會係會醒嘅， 嗯， 即係靠個意志力咁樣嘅， 嗯。 咁其實石化咗之後嘅劇情咧，先係重點。咁我大概講一下有咩重點啦。 咁我可以跳過咗第一集唔睇咧。 係啊，第一集其實就唔係重點，係因為係人都知係會變石頭啊，因為個名字都話咗俾大家聽。我睇下 stone 啊，咁啊全部都係石頭嚟嘅。咁啊後面咧就有出現咗一啲好有趣嘅角色嘅。咁有一個角色咧，我覺得好特別嘅，就係、是、獅子王。 啊！ 獅子王咧係獅子王師嘅，咁佢咧就係、是又唔算反派，係一個另外一個嘅角色咁樣。因為男主角就代表科學嘅，咁而家獅子王咧就代表佢嘅運動嘅能力。 嗯， 即係原始人咧，即係已經過幾億年啊嘛，咁佢就會過住一啲原始人嘅生活㗎啦，正常有。咁啊，獅子王師咧就是、代表原始人嗰個角色嘅。咁但係獅子王師咧，佢嘅童年咧就比較凄慘啲。 嗯。 咁啊，就成日俾嗰啲老人家去到恰嘅。咁但係獅子王師咧大過咗咧係好勁嘅，佢係打咗 MMA。 嚇、啊！ 總之佢係好出名嘅喺日本嗰陣，就係、是、打呢啲拳擊啊 MMA 咧就好勁嘅。 即如果你想大個打 MMA 咧，細個就要俾啲老人家恰。 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呢個都唔係重點。佢重點咧就係、是、阿獅子王師咧，因為有童年嘅陰影咧，佢又想佢創造嘅世界咧，就係冇呢啲 欺凌嘅。 係啦，冇啲老人家， 冇 老人家。係啦， 可以有欺凌，但係冇老人家。 係啦，你唔好問我點解佢會醒咁啊，中間會。入面會講嘅，咁、我就唔劇透咁咯。但係佢嘅心態就咁樣咯，即係佢想創造嘅世界就冇老人家。 嗯， 係啦。咁點解要冇老人家？就是、因為佢童年有少少唔開心啦。 少少夾硬嚟喎呢個情節。 都唔係少少嘅，係 嘛？ 佢係都幾唔開心嘅。 但係唔一定係老人家噶嘛。咁你冇欺凌咪啱咯？點解係冇老人家？ 係冇老人家，總之係一啲比較老嘅人咧，就會俾人淘汰。因為佢嘅心入邊就係咁樣諗，即係唔需要啲老人喺佢嗰個嘅世界入邊。因為佢創造一個新嘅世界。 不過算啦，講古又唔好博古。 係啦，呢個唔好問我點解，因為佢係一個另外一個角色嚟嘅。咁啊，點樣令到呢個世界冇呢個老人家咧？就打爛曬所有嘅老人家石頭。 哦。 係啦。咁佢都會救翻啲人嘅，佢會救翻啲比較有用啲嘅。 哦，咁即係其實就兩邊爭，就係到底救邊啲石就打邊啲石。 但係男主角就唔係嘅，因為男主角就係鍾情於科學嘅嘛，佢唔會理會老人家又好，其他人又好，佢都唔會理會嘅，佢都會救嘅。但係阿獅子王師咧就係、是、想成個世界都係年輕嘅， 嗯， 係啦，就會有嗰啲老人家喺度哈哈巴巴嘅。 哦，即係你去到某一個年紀，你就要死啦。 係啦，即係佢個樣子比較老嗰啲就俾人打爆石頭咁樣，比較慘啲咁。 所以點解日本啲護膚品咁好賣咧？會死嘅大佬， 唔好變老， 係唔好變老，變老真係好大件事。 但係好有趣嘅，咁啊科學嘅男主角咧叫做千空，咁啊佢 千空 係啦，佢咧佢好聰明咁樣地透過一啲佢嘅科學知識咧，就係、是。講唔講好咧？透多啲啦，因為而家第二位，佢誒好勁啊！佢識得整汽水， 哦， 識得整呢個電話，識得整呢個坦克車， 三合一啊！跟住 佢依家係全部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嚟嘅。一開頭就冇咁勁嘅，一開頭就係用透過啲齒輪啊，透過啲即係整下啲碗啊，整下嗰啲容器啊咁樣嘅啫。但之後就越嚟越勁，但因為佢之後咧又遇到啲 好勁嘅人， 又唔好勁嘅人，遇到啲好 好廢嘅人， 喺唔同年代嘅人，即係佢已經經歷咗好多個世紀啦嘛。咁嗰個世紀咧，其實 有一啲唔同嘅人喺度嘅。咁點解會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咧？咁啊， 又唔好劇透啊！ 我驚劇透太多又唔好。 點解咧？其實我哋個台冇人聽啫。 都係，但係劇透曬好似唔係咁好睇。 哦，係。即係如果假設有一個人聽，而佢追究起你上嚟， 係啦， 咁就會 點解會有嗰啲人呢？其實都幾有趣嘅，咁、哦、可以中間嗰度即係自己研究一下點解會有嗰啲人喺度。 OK， 咁但係呢套嘢好睇在咩咧？我都未聽到。 呢套嘢好睇在佢會透過佢即係手上咩嘢都冇噶嘛，咁啊主角咧就透過佢嘅科學知識，佢嘅頭腦去到創造佢嘅科學王國。咁係一步一步咁樣嚟。